充满着各种历史痕迹，与不同保育文化艺术工作者游历新旧交接的社区。走方国大小的艺文空间，与跨界别人士深度对话，透过多个度探索保育和城市发展，从而找到我们的人文风景和城市步伐。在香港长大， 逢星期三八点到九点，城寨在香港长大，我是主持人尤利亚 Gloria。 今天我们会讲一下大潭督水堂已经经历了100周年的了，请来一位教授，就是潘新华，香港大学房地产及建设系兼任教的教授。那或者介绍自己先吧。 是啊，是啊，我叫潘新华，我就是其实本身是一个工程师来的，咁啊去咗大学教书做研究，咁啊近呢我谂十年八年啦，就比较咧就系中意做一啲建筑嘅历史，咁所以就系好似越旧嗰啲建筑嗰啲咧就越有兴趣噶嘛。 咁啊，講下啦，即其實港島南區咧，呢個大潭督水塘嘅歷史都好耐啦，100周年啦。咁最早期咧就係薄扶林水塘先嘅，後期就呢個第二個興建嘅水塘啦，歷史都好悠久噶啦。咁但係後期因為咧容量唔夠啦，就所以係興建咗大潭督呢個水塘。咁同埋咧，屬於係本港第六個容量多嘅水塘嚟嘅。咁或者講下呢幅地圖先啦，會講下本身大潭個位置喺邊度啊？點解會起啊？同埋個歷史背景各方面，俾大家認識一下。 係啊，嗱，睇張圖咧，睇到咧就係大潭呢個供水計劃，其實咧係包括有四個水塘嘅，大潭上水塘啦，一個就副塘啦，然後一個中塘，然後最低一個咧就係大潭督水塘。 咁大潭督水塘就是之後先起嘅， 係最後一個。 係啦。咁或者講多少少咧，其實大潭督水塘嗰陣時供應即係港島區嘅即係人口有幾多咧？被提供啲水。 啊，冇錯。當時嗰啲人口咧都係集中喺即係呢個中環啊，即係半山啊、灣仔嗰度啦。咁所以就薄扶林水塘嗰度啲水咧，經常係冇。是不夠的，咁所以有呢個大潭嘅供水計劃嘅開始咗啦。咁由上塘、副塘、中塘都係發覺都係唔夠，因為人口一路增加，需要水啊越嚟越多，咁所以咧就係要發展到呢個大潭督水塘啦。 咁啊講下咧，即係個背景咧，其實大家認識一下，佢其實又近住咧有一個叫土地灣昔日嘅石礦場噶嘛，咁同埋又發現咗古井咧。咁我哋睇下你下一幅圖，可以講多啲之間嗰個關係俾大家認識一下，好嘛？ 其實呢一張圖咧就是大概1890年代的時候咧，就係大潭上水塘做咗嘅。咁其實咧就喺張圖咧就睇到咧，嗰時嗰啲嘅行徑啊，即係嗰啲行山嗰啲嘅路徑啊。咁咧其實由譬如跑馬地嗰度咧一路行過去，即係今時今日叫做陽明山莊嗰度啦，又經過大潭上水塘一路行到落去大潭督咧，原來呢條路徑咧其實係當時係好人中意行嘅啊，因為嗰度啲風景好靚。今日都仲係。 係啊，而家我哋都好中意行，因為其實好寧靜啦，又見到水塘好靚嘅風景啦，同埋咧真係一個古蹟係保留咗個古蹟咧，睇個大坝咧其實好靚，嗰啲橋。 係啊，係啊。 咁我哋下一張又睇下啦。 這個就是剛才你所說的大那個土地灣啦，土地灣咧其實就喺個大潭督個水壩對面嗰度，即係向住石澳嗰邊嘅。咁其實嗰陣時咧就已經有個石礦場，咁係1841年嗰陣時候做嘅人口統計咧，已經係有一個村喺度咧就係開石礦嘅。咁大家睇張圖都睇到咧，就係啲石礦嘅遺跡，其實已經係100多年之後咧。佢仍然係冇特別嘅改變。 都係客家人為主啦，去即係去做咗呢個村咁樣。 打石嚟講係主要都係客家人為主嘅。 冇錯，咁我哋下一張圖片又睇下啦。 呢張幾張相咧就係即係講咩咧？就係講 個碼頭。 冇錯，其實個碼頭，你嗰個碼頭係冇錯，因為嗰陣時運石咧係靠水噶嘛，要船噶嘛。 咁重。咁 係啦，所以搬到過去嗰、那個。對面嗰個大潭督嗰個水壩嗰度咧，咁一定要有碼頭嘅。咁我哋原來其實有碼頭遺跡喺度嘅喎。當你水退嗰陣時候，你睇到咧，嗱，原來咧走翻曬出嚟嘅。咁即係話100年前咧，佢哋嗰個即係嗰個碼頭仲喺度嘅，仲喺度嘅嚇。 即係仲可以揾到呢個位置喺度。但 係 係咪而家都有機會睇到，定係一定要水退得好多先能夠睇到咧？ 水退多少少少已經睇到啲㗎啦，咁但當然咧最低嗰張你睇到咧就係水退得好多嗰陣時咧就係好闊嘅。 好，跟住下一張相片啦。 啊，這個就是大潭督水塘的那個選址的計劃，大家可能現在都聽到成日說什麼工程要選址選址的地方， 當時好像不是選這個地方的是嗎？ 是啊，最初呢就是近住外面那個的個地方來的，那就因為發覺呢那個地基的問題呢，要挖得很深，咁於是乎咧就要吞入啲，吞入啲都係發覺，都係唔係好好深，係好難做，因為嗰度係海嚟㗎。咁於是乎咧，直至到覺得喺現有嗰個位置咧係最適合、最容易做，咁所以咧就係變做有呢一個咁樣嘅經過嘅程序出現。 嗯，咁當時咧，頭先你講咧石礦場又有即係有水塘啦，啲人係住喺嗰個附近嘅，係咪直情喺大潭督嗰個水壩下面定係點樣樣咧？ 這個土地灣村有人住，因為那個石礦場、而在這個大潭督那裡，其實大潭督裡面是一個村，那時候有、有即係有成十幾間屋、廿間屋咁上下啲人喺度住嘅，其實有成七十幾人嘅、 好，咁我哋下一張相片又睇下啦。 呢張咧就係大概1910幾年嗰陣時候啦，咁我哋睇到咧就係、有幾個水井嘅遺跡喺度㗎，咁呢幾個井其實咧就唔係攞嚟打水嘅、其實咧就係一個嘅勘探，冇錯啦，係嗰個地基勘探工程嗰度。咁其實即係話喺嗰時候我哋都有想留低喺度個遺跡喺度啊。 咁當時你點去發現到呢幾個古井？因為當時你都係好偶然，你話曾經研究落到去先揾到呢幾個古井，先開始研究大潭督水塘嗰個歷史嘅。 冇錯，我哋其實最初想研究咧就係嗰個石礦場嘅、所以我哋過去到土地灣嗰陣時候咧，我哋坐只三萬過嘅時候咧，發覺咦點解喺個海嗰度有幾個呢啲井嘅咧？啲井仲係好靚嘅喎，咁其實有咩作用嘅咧？咁於是乎我哋就翻到去寫字樓，我哋就於是開始咧就揾下究竟呢幾個井喺度做乜嘢？咁、原來發覺哦，原來就同嗰個大潭督水壩嗰、那個即係、就是、探討係有關嘅。 好，咁我哋下一张相片又睇下啦。 呢一张图表咧，睇到咧有几个水井喺度嘅。咁、其实而家有四个，其实原来咧应该有六个嘅。咁有一个咧就喺水底，一个咧就已经系即系遮盖咗噶啦。咁呢几个就系我所话系即系嗰个地基个勘探，咁你就想揾出咧究竟嗰个石层系有几深。咁、嚟到咧就做嗰个水坝咧系容唔容易啦？ 當時佢科技冇先進嘅啦，咁當時佢就透過呢個係點去做？譬如因為你工程師啊，就透過呢一樣嘢古井點去勘探到個土地咧，適唔適合起水壩咧？ 而家咧，我哋就係一路轉落去咧，就攞咗嗰啲嘅泥板上嚟睇，咁昔日就冇啦，咁所以咧就要用手挖，揾啲人咧就好似做一個沉箱咁，一路挖到落去咧，挖到真係石啦，咁就知道哦，原來佢係離嗰個水面有幾深啦。 哦，咁都要搞好耐噶咯，其实古井都要做， 系啊，仲系好危险添。 系咯，咁我哋下一张相片又睇下啦。 呢一个就系、有水井啦，其实唔系攞嚟供水嘅，其实即系勘探嘅。咁、其实里边有水喺度啦，当然系。咁我哋咧就好想知道究竟里边仲有啲咩嘅咧。咁我有啲朋友咧，佢哋系 潜水员 嚟嘅，佢哋真系即系 惊唔惊嘅咧？其实落去嗰阵时候，因为即系你冇知道以前系点样样嘅，成件事系里面有啲乜嘢咁样。 系一般嚟讲，佢哋都唔惊嘅，因为佢哋都系好熟。即係熟悉，好習慣咗呢啲，即係喺水底去即係去呢個潛嘅。咁於是乎佢哋就潛落去咧，就睇下，幫我哋揾下究竟有幾深啦，裏邊仲有啲咩喺度啦，咁咯。 咁有冇咩發現咧？其實透過潛水裡面嘅過程， 當然裏邊咧就係積咗好多魚泥喺度嘅。咁應該下一張咧可以睇到啦。 好啊， 就係、是有啲有魚喎、有蟹喺度嘅喎。咁其實有啲時間咧。當啲海水咧能夠咧係湧入去嗰陣時候咧，佢就會帶埋呢啲咁嘅生物入去嘅、不過後期我哋見到咧，有啲井咧好多時候就係乾咗，係、有好多人咧就係抌咗啲唔想要嗰啲嘢落去。 哦， 咁係好可惜嘅。 嗯，好。咁 不過係要小心喎、即係唔係任何人可以潛噶、因為係好危險㗎。係， 即係好深嗰、那個水度。 同埋咧有啲漁網留低喺度咧，所以咧。當我哋潛水員翻上嚟嗰陣時候咧，佢真係俾啲漁網即係纏住噶，要幫佢剪開先得噶。所以任何人都唔適宜可以喺呢度潛水噶。 明白。咁我哋下一張留意一下啦。 呢個就係、其實係第一個嘅井嚟噶，其實好靚啊，百幾年啦已經喺度啊。咁呢個井咧，其實佢唔係 嗰度挖到落去最深應該個嗰、那個深度嘅，而係半途咧佢就已經放棄咗。其實如果你能夠睇得到嘅話咧，呢、這個井其實係傾斜咗啲嘅。咁、我嚇、人哋即係意大利佢有個斜塔，我哋都有一個其實喺水嗰度。 明白，但呢個本身個建築係咁啊，定係因為時間耐咗而產生呢個問題咧？ 佢因為佢建造嗰陣時候咧，就可能係因為啲泥或者佢做得唔係好小心啦，於是乎你就側咗、傾斜咗。咁如果你再繼續攞咧，就好危險噶啦，所以佢就停咗喺度。 係，即係呢個就荒廢咗，冇用到。 呢個係冇挖到去要應該個深度嗰度。 嗯，冇錯。咁我哋下一張就睇下啦。 這個就是大潭篤水壩完了之後，其實現在很多人都會去，就是特別落完大雨呢、那個水塘滿日，咁呢佢呢就啲水呢就要即係排出嚟呢就呢好多人喺度影相㗎。 係冇錯。咁其實那個危險性會有喺度，譬如話真係太多水嘅時候，佢排水出嚟嘅時候。 排水就其實係一個安全嘅做法啦、即係等嗰個水唔會即係太深，嗰、那個水壓呢就於是乎呢就唔會增加。 嗯，好。咁下一張相片又要解一下啦。 啊！呢個我哋喺即係用航拍啦影埋去，咁呢個嘅水壩其實一個係一個相當長、好宏偉嘅水壩，即係100年後我仍然覺得咧佢仲係 好 靚、 好靚、 好吸引啊！ 咁但係我想問下，點解你會實行即係去做呢個研究咧？當時可能你研究嘅係石礦場啊，到最後咧就研究埋呢個嘅即係水壩嘅歷史啊，同埋人嘅關係。 呢啲水壩建造嘅過程咧。我哋覺得，因為我哋係屬於工程界嗰邊咧，係似乎嗰個好詳細嘅歷史咧，就冇人好即係去做呢樣嘢。咁我哋就好想咧喺呢方面咧就做翻啲，就將以前嗰啲嘅建造嘅過程嗰個歷史咧，就係即係可以保存翻落嚟。咁同埋咧就揾翻出有一啲可能有好多有趣故事嘅，係有關於人啦嗰方面啦嚇。 好，咁我下一張又睇下啦，應該或者你分享多啲人嘅故事。 係啊係啊，呢張嗱我哋就係喺度望過去，即係以前其實呢度係海嚟嘅，咁就啲水咧就喺度流出嚟嘅，咁啊做呢個壩，咁啊當然咧就係而家就嗰啲上面嗰度少少一路溪水咧就流唔到出嚟啦。 嗯，好，咁我哋下一張啦。 呢個就係關於一啲嘅資料啦，其實佢係由1912年嗰陣時候開始就建造嘅。咁咧就係做咗5年就完成咗呢個水壩。咁其實嗰陣時候嗰個合約咧都寫明要罰錢嘅，如果遲一日咧就罰150蚊嘅。咁有幾多工人咧？原來有成400工人。咁400工人係佢哋唔會話放工翻屋企嘅，因為嗰度係好遠嘅。咁所以喺嗰度咧要俾埋宿舍佢哋住嘅。咁同埋咧仲有4個印度人嘅警察一齊喺度住。因為你知啦嘛，幾百人喺度，好似一個小市鎮啦，係嘛？ 啱啊啱啊，即係話維持治安啊各方面嘅嘢。 係啊係啊。 咁呢樣都幾有趣係嘛？即係等要俾多啲屋佢哋啊，即係俾佢住啊，安排佢食宿啊、飲食嗰啲嘢。 咁嗰個長度咧就係1/4里，咁即係大概即係400米到啦個長度嚟講。咁高度咧就係有成大概成60米高啦。咁而嗰個厚度咧，其實最深嗰度、最厚嗰度咧，就成即係30幾米嘅。咁嗰個容量咧，就係即係呢句啦，1400幾百萬加侖。咁其實因為加咗呢個咧，整個存水量咧係提升咗啦，咁有成一半嘅。 咁你嘅呢幾年裏面咧，即係當時有一個叫做Daniel Draft 啦，即係謝飛啦，咁去做呢個工程其實唔容易喎，佢都冇揾到額外嘅人係咪？即係佢只係有限嘅資源，冇靠外援咧，都成功係起到呢個水壩都好犀利。 係啊，冇錯，因為港督嗰陣時候讚佢咧就話咧我哋都冇拎翻去英國倫敦嗰度揾翻嗰邊嘅嚟到幫手，亦都冇話好似。今日咁咧就揾嗰啲出邊嗰啲嘅顧問工程師嚟幫手，係純粹係自己嗰個公務局嚟到做 嘅。係真係好犀利嚇！就雖然當年嘅盧鴨即係嗰個即係總督啦，即係都讚賞啊，係啦，謝飛，所以而家有條謝飛道啦，所以就紀念佢啦。咁我哋下一張相片又睇下。 我哋睇翻即係大潭供水計劃裏面咧嗰幾個水塘嘅水壩啦，咁呢個就大潭我哋叫做上水塘嗰個水壩就好特別，就是、一級一級一級咁。你睇翻再睇埋第二張嗰度啊， 好啊，下一張。 咁你睇啦，一級一級咧，咁我諗喺我哋香港嘅水壩嚟講咧，似乎呢個都係唯一一個咁樣嘅特色嘅。 有咩好處咧？如果一級嘅水壩嘅時候？ 其實佢即係話咧，佢自己一路做嗰陣時候咧，佢幾時都可以停啦，一級一級咁，所以咧嗰、那個 變做可以買到去，係咪？如果你係斜嘅咧，就唔得啦。 係，即係而家呢個就可以即係行落去，或者去維修各方面嘅方面。 係啊，係。 咁隔離嗰啲上面嗰啲幅圖係想代表啲咩？ 哦，其實呢個水塘咧，佢儲咗水之後咧，係透過一條隧道咧，將啲水咧就送到過去跑馬地嗰邊嘅。 哦。 然後喺嗰度咧。將啲水即係淨化咗之後咧，就供應俾譬如灣仔啊、中環嗰啲人啊咁啊。 咁我哋下一張相片就睇下。 嗱，呢個就是個庫塘啊，即係我哋個即係大潭庫嗰個水壩，其實就喺嗰個上塘，即係嗰個隔離少少嘅啫。 咁啊，儲咗幾多水咧？ 呢個唔多㗎，因為咧其實就係因為如果你嗰個上塘滿嘅時候咧，咁就於是乎就可以過咗去隔離呢個咁樣嘅啫，咁其實佢哋一個一個賴住曬嘅， 係明白。好，下一個啦。 呢一個就係嗰個叫中堂啦。咁中堂咧，如果你望埋水壩度咧，似乎中間嗰度好似凹咗落去嘅咧，原來喺1977年嗰陣時候咧，應該可能係發現咧，呢個水壩可能個安全度有少少問題。咁於是乎為咗安全起見咧，就將個水壩咧係將佢撳低咗，撳低咗10米。咁於是乎啲水咪冇咁高啦，個水壓咪細咗啦，嗰個水壩個安全度咪可以保持到咯。 好，跟住下一張相片啊。 這個就是我們說的大潭督水壩啦，咁所以咧喺上面望落去咧，其實真係一個幾宏偉嘅一個工程。 咁以前都好犀利啊！當時1912年嚇， 100年前 係咯，可以起好，仲要咁穩固，而家仲係咁靚。 冇錯，係啊，好難得啊，能夠 同埋啲石又好靚啊，即係見到。好，咁我哋下一張相片睇下。 這個就是建造過程啦。咁呢個水壩咧，其實是混凝土嘅，即係話我哋今日用嗰個係落石屎咁。我哋見到咧，有啲工人喺度做啦，咁啊點樣運嗰啲石仔啦，點樣上到去嗰個工作台度啦，就用嗰啲搭嗰啲棚咁上去咯。 明白。好。咁呢個係一個草圖啊，定係已經係 一張相嚟㗎？ 相嚟嘅啫。好，咁下一張啦。 啊！頭先你講到嗰個謝飛先生啦，嗱、謝飛先生就係佢同嗰啲即係當時嘅同事咧，就喺嗰個地盤嗰個辦事處個門口影，佢就喺坐在中間嗰、那個，中間第一排嗰、那個， 係咁同埋咧，係咪即係佢當時你好似有解釋過，佢哋排次序都代表即係啲嘅即係叫做 hierarchy 咁樣，即係個詞即係軍職啊或者官職嘅個分別咁樣。 我估計啦，即係中排嗰啲咧，就係即係嗰啲屬於。一啲個 supervisor grade 咁上下啦，再上去後面嗰啲咧，就可能屬於係啲 worker 啲阿頭咁上下啦，係啦， 即係判頭嗰啲。咁我下一張就睇下啦。 呢一張咧就睇到咧就係、是、右手邊嗰度睇到嗰、那個有個碑喺度嘅，嗰個奠基石啦，我哋嚇叫做嚇。咁其實係嗰陣時個港督喺度，咁咧就我估計咧就應該前邊左手邊嗰個咧就應該係阿謝飛先生嚟嘅。 好，咁我哋下一張嘅相片睇下啦。 謝飛度就係因為咧其實講開謝飛呢個工程師咧，佢又好叻嘅。 好似唔係淨係呢個工程啊，仲有。 係啊，佢曾經做過幾個工程嘅。咁佢咧又好特別嘅喎，佢自己咧就提出同港督咧就話申請調職，因為就要升職。可以咁樣嘅喎，有將佢就填咗張申請表嘅。咁啊，港督咧睇見佢即係佢嘅所做嘅嘢咧，都同意佢係一個即係優秀人才。只不過當時咧就係冇適合嘅位置俾佢。咁、所以我諗係點樣難化咧？因為嗰陣時咧就應該有7個工程師，佢就排第7。即係如果資歷嗰排第7，如果升佢，你話係咪好難做咧？你 咁最後點解決咧？ 咁佢咪繼續做，咁其實但係佢咧就係為呢個大潭督水壩，即係水塘做到咧，真係咧，我諗真係瞓曬身。咁大概完成咗1年之後咧，佢就病。 係咯，冇錯。 佢病發，咁啊翻咗去英國之後咧，咁就大概亦都年紀之後咧 就離開咗。 係啊，係啊。咁佢向政府嗰陣時候咧，可能都因為紀念一啲即係曾經為工程咧付出嘅人啦。咁所以咧就喺個憲報都賣出嚟咧，就話。有條謝飛道，咁謝飛道其實原來咧，我哋細個嗰時候咧就未叫謝飛道，係叫做揸飛道。我相信咧，有啲較為年長嗰啲咧，聽眾咧可能會聽過喺灣仔。 因為本書有講過呢、這個即係、就是、街道嘅掌故。 是啊，叫渣飛島喎。咁點解叫渣飛島呢？我哋其實我哋都仲揾緊。有咩原因呢？係咪容易叫啲啦？係咪有咁多特別呢？咁因為其實喺嗰度呢條街裏面呢，有間大廈呢係曾經叫做渣飛大廈。咁所以渣飛島其實係啱嘅。 好，跟住下一張相片啦。 呢一張就睇到呢，就識嘅填海嗰時候，灣仔填海嗰時候呢，其實嗰時冇謝飛道的，只有前面和後面有兩條路，可能因為太闊了，於是乎就可能當時香港政府覺得不如加回條在中間，那條路就叫謝飛道了。 好，那我們下一張又去了解一下 了。這個就是那個基石戰壕， 即今時今日大家都仲可以睇到嘅。 冇錯，而家你坐車經過轉彎位嗰度咧，就見到啦。而家就加埋咗有紅綠燈喺嗰度嘅。 都保存得好好啊，即係天安大理石做得好好。跟住下一張相片又俾大家認識一下。 這個就係而家即係嗰個嘅水壩嘅情況啦。咁其實呢個水壩頂行車係唔係佢原來設計咁嘅喎？以前可能行馬車嘅啫喎，係嘛？咁而家就我哋有， 所以有時會聽到震震聲啊， 就雙層巴士。之前咧，大家如果有對頭雙層巴士咧，係好麻煩，係要大家逐串逐串嚟向前吞嘅。咁啊，我諗經過好多年啦，即係而家就香港政府於是乎決定咗，就係可以喺一頭一尾都用紅綠燈嚟到去管制個交通。咁我覺得呢個係快捷同埋其實係安全咯。 明白，因為其實都係幾窄下嘅， 好窄噶，好窄噶。 咁我哋下一張又睇下。 呢個都係即係而家起好咗嘅情況啦。 咁呢個即係一個對比啦，睇翻即係而家嗰個情況水 平。係啊，那個水壩上面而家變行雙層巴士咯喎。 咁我想問當時係即係點去管理啦？其實以前你起個水壩啦，咁係俾人嚟用嘅啫。咁但係做完工程嗰400個人都會離開㗎。 冇錯。 其實係派啲咩人去看守呢個水壩咧？ 咁咧，其實呢個大潭供水計劃咧，佢嗰度咧就係有啲職員留喺度嘅，喺度住嘅。我咧就應該冇帶張相過嚟啦，就其實喺 辦公室 喺另外一邊咧，就係有宿舍同埋有個泵房喺度嘅。咁個宿舍咧，其實咧就應該有分開就三類嘅，一個咧就係俾個最高級住嗰、那個，好靚嘅嗰座，白色嗰座。咁另外咧就一個較高級啲嘅，細間啲嘅。咁另外咧就係一排嗰啲咧就係俾嗰啲較為係我諗係基層嗰啲嘅職工咧就住嘅。咁佢哋要留喺度睇，因為咧有泵房，因為泵水，即係要不停咁嚟到去，即係要管理呢方面嘅監察嗰樣。 咁而家都仲係繼續，你哋有冇曾經去聯絡到而家即係看守泵房或者以前幫手泵房嘅人咧？ 我哋都從一啲人見過，我哋都入過去。我頭先講話。最高級住呢、這個即係呢個水塘啊泵房嗰個工程師佢所住嗰間個宿舍係好靚嘅，係其實係一個古蹟嚟㗎，係 monument 嚟㗎。咁我哋嗰次都有機會入到去影嗰啲相咁樣嘅，不過就今次冇帶嚟。 好，咁唔緊要，我哋繼續睇下其他相片。 嗱，呢一張就係嗰陣時候咧，就做個水壩嗰張圖。 是1912年之前做的圖， 即是沒錯了。根據這一張來到去興建那個水壩，你看到上面有個圓圈紅色的那個呢，那個就是叫大潭督村的位置。 即當時你講70多户，當時他們住客家人可能是打石，就打石就是剛才土地灣，那這班人是住是做些什麼生意或者做些什麼工作多呢？當時 這班這些村民其實應該是大概17世紀末的時候，即是在廣東的五華上面那裡來的，他們都是客家人來的。他們是姓鐘的，姓鐘的，主要是姓鐘。咁其中亦都有一啲姓邱或者姓尤啦，我淨係知道英文嗰個邱嚇。咁亦都有姓陳嘅兩兄弟。咁佢哋咧喺度住咗，即係大概住咗差唔多100年啦，然後先至要搬走嘅嚇。咁因為你水塘你做個水壩，嗰啲水未於是乎咧就淹沒咗嗰啲屋咯，嗰啲成村淹沒咗啦。 所以政府賠償咗俾佢哋啦。 係啦，冇錯，政府就賠償咗。佢哋咧就搬曬，佢哋咧就去咗柴灣， 同埋筲箕灣咁樣， 同埋跟住又去埋筲箕灣。咁啊，據說咧就俾地佢哋起翻啲屋，同埋俾地佢哋耕田添。其實佢哋喺嗰度做耕田嘅，係啊，主要做耕田。咁 有嗰啲即係種米嘅米稻嘅地方，咁同埋咧當然咧佢哋近水啦，咁所以佢同嗰啲出面嗰啲漁民咧就大家有好多嘅大家嘅交流。即係交換嘅啦，譬如你海產，咁佢哋咧就種嗰啲嘢或者啲燃料啦，啲船又需要嘅，咁咪可以交換咯。 係，咁但當時佢哋出外面都係要靠船隻先可以出到外面嘅咯。 係靠船或者佢哋行去筲箕灣。 哦，好遠 喎、啊，起碼一個幾鐘頭啦，係啊。咁、所以我頭先講話姓鍾嗰啲咧，姓邱啊嗰啲。他們的後代我們很想可以找到他們， 但是找不到暫時 我們都曾經嘗試透過不同 的渠道來到希望可以接觸到他們、即如果有人聽到有人知道 大家 宣佈一 下留意啦通知我們、 姓鍾的、 好，那我們下一張就看看、 這張就是1841年的時候最早期的一張地圖呢，其實就看到呢就是那個大潭督村的位置在這裡啊，畫埋曬咧，即係有啲地咧係種緊即係嗰啲田啊咁樣嘅嘢，咁所以呢個係好舊好舊嘅地方嚟嘅。 咁當時你搜集啲資料都會冇困難咧，因為其實都未必係好多記錄嘅時候，你要透過好多嘅圖片啦、或者係即係可能係檔案處啦去揾呢啲資料。 係啊，冇錯，政府檔案處啦，其他啲嘅文獻啦，能夠如果揾得到佢哋嘅後人嗰啲嘅最好啦。 但係點樣聯絡啲後人咧先最緊要？可能你要做好多口述史嘅研究噶嘛。 有啲情況係咁嘅，譬如我哋俾一個演講咁啊，有時聽嗰個其中係嗰啲同佢有關嘅咧咁啦，即係當然就唔係講大潭督村啦。 咁所以就提供多啲資料俾你哋啦。 係啊，冇錯。 咁好啦，我哋下一張就睇下啦。 大潭督村咧係冇照片嘅，我哋已經揾咗好多年啦，係。我哋真係希望有啦，咁所以嗰條村係點樣嘅咧？我哋真係冇辦法可以諗到嘅。咁但係我哋仍然有一張畫，大家睇到呢幅畫咧，就1850年嘅時候咧，應該係住喺香港嘅一個英軍。咁佢咧就畫畫，咁就畫出咧嗰、那個嗰條村嗰個位置，同埋咧有幾多間屋喺度咁。大家留意咧就係、個村後邊咧嗰啲山啊，一座一座又一座啊，咁我都會覺得。是不是真的呢這幅畫，咁我哋又睇返呢就跟住嗰張呢張相啦。喺、左手邊嗰張相啦、你同返右手邊嗰張嗰幅畫嚟到對照呢、當然啦畫畫我諗梗係有時有啲嘅誇張。 美化或者 係。係嘛美化。咁、所以呢佢可能呢就咁闊嘅呢佢就變咗呢就窄收窄咗佢。咁、其實應該係完全一樣嘅，我哋睇嗰個地形咁樣嚟睇法。 好，跟住下一張相片。 我哋好想揾到大潭督村嗰啲嘅村民嘅嗰啲嘅 生活照 後人啊，或者揾翻嗰條村嗰啲嘅屋嗰啲，咁、有冇相啦？咁我哋知道咧，以前咧當嗰、那個咩濟水啊，譬如水塘乾水嘅時候啦，1963年嗰陣時候，咁、我哋嗰陣時啲新聞記者都影嗰啲相啦，咁啊，我哋都喺右手邊嗰張啦，左手邊係影唔到嘅，睇嚟就。右手邊嗰張咧就依稀睇到咧大潭督村嘅位置咧，就似乎咧係有啲嘢淹沒咗喺上邊。會唔會係因為譬如係當佢做水壩水塘嗰陣時候咧，佢將啲屋有啲地方拆咗佢，然後咧遲延咗啲上去。咁我哋都希望喺呢方面咧就揾多啲資料。 咁我哋下一張相片去睇下啦。 我都話我哋好想揾出嗰條村、可唔可以 揾 到啲屋咧？ 揾下啦。 係啦，我哋又揾翻我哋嗰啲潛水員嚟幫手啦。咁呢幾位咧，咁佢哋真係得到水務署嘅批准啦。咁於是乎佢哋就潛水落去。 就發現咗係咪啲有啲古蹟嘅遺棄物品喺裡面？ 係啦，就我哋好想揾翻出，當然如果揾到條村嗰啲屋嘅最好啦，或者有關嘅咧，我哋都會好開心啦，應該。 咁我哋下一張相片去睇下啦。 我哋揾到咧有啲嘅松樹，唔係榕樹。啲榕樹咧，你睇到已經係斬咗去嘅。咁做水塘，我相信都應該係嘅，將啲樹咧就會斬咗去嘅。咁因為點解咧？可能驚啲樹如果將來咧浮喺度咧，啲浪啲水沖嚟沖去咧，可能會撞嗰個水壩或者撞爛嗰啲嘢嘅。咁所以佢就斬斷咗佢。咁你就睇到佢個情況都仲係好靚嘅。咁可能因為呢啲係。水質好啦，所以雖然佢係斬咗去，啲樹咧就冇喺度即係腐爛咁樣，仲係即係一個幾靚嘅情況嘅。 咁因為呢啲樹咧，啲即係咁樣喺水底下咧已經有100年嘅，咁所以我亦都曾經咧去問過一個樹嘅專家，咁我都問佢你有冇見過喺水底下嗰啲樹嗰 即係仍然保留到喺度 淡水浸咗100年嘅，有冇見過咧？佢話都冇見過，咁我就即係請佢同我哋睇下呢啲相嘅情況咁咯嚇。 好，咁我哋下一次翻嚟繼續講多啲關於即係頭先大潭村嘅嘢啦，大潭即係篤村嘅嘢歷史啊，或者啲遺物啦，甚至佢嗰陣時有個即係太平清照即係遺民嘅牌啊，各方面資料等大家認識更加多，即係大潭嗰個嘅篤嘅歷史啊。